抱着乔家的郭林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了几分得意，他也不管怀里的人因为不自在地拼命挣扎。水泥地板上的温度并不讨人喜欢，可郭林抱着乔家的时候内心是头一次这么踏实。乔家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触动到了郭林的神经，他觉得郭林自从不做警察之后整个人都不太正常，两个大男人这么抱着实在是有点别扭。乔家甚至无法想象如果这个时候耿伟推门进来看到这种景象得是个什么反应。终于在这么僵持了几分钟之后，乔家实在是忍不住在郭林耳边挤出一句话： 大哥，让我上个厕所，忍不住了。 郭林因为乔家的话皱眉愣了一下，随后笑着松开了手。他把乔家扶起来，忍不住转头看了一眼外面的明媚阳光，多好，天还是亮的。郭林告诉耿伟，乔家视力情况没恢复之前他不会离开医院的时候，耿伟的表情很扭曲。 哎，什么叫你不会离开医院？外头的人你都不顾了？ 暴风只知道他被抓了，可不是他被杀了，好几天了他不怕暴风找人。 所以我才跟你说，你当然得把消息带出去，就说我一直被扣着调查就行了。 郭林看着耿伟的表情充满了同情，这么多年了耿伟的反应还是这么慢。 哎呦，我就给你脸了，你耗在医院泡男人，外头的麻烦都丢给我。郭林，我告诉你，我是人民的保姆，不是你郭林的保姆，你使唤我别那么顺手。 读懂了郭林的潜台词，耿伟差点暴走。凭什么单身狗就要被欺负？郭林这是摆明了觉得他孤家寡人没人照。郭林的反应是把水杯往桌子上一砸。 他是为了谁受伤瞎眼的？让你跟着阿松，你为什么会发现？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说了多少遍了，不让你自己行动，你当我说的话是放屁啊？ 计划中压根就没有耿伟被抓这一条，他本来给耿伟发的信息是直接留了破屋的地址，按照计划他最后出场来个一网打尽才是完美大结局，结果他就是不死心，非要自己查宋东良的下落，自知跟着他会被发现，目标还盯上阿松了。这次要不是乔家反应快，耿伟到底会怎么样谁都保证不了。实话说，当他看见耿伟被阿松推出来的时候心里也是沉了一下，明明之前交代了无数遍，耿伟就是沉不住气。郭林这人就是太擅长一开口就怼别人的软肋，五秒钟前还咋咋呼呼要命的耿伟就被这一句话戳得撒了气，他挠了挠头。 那个，我也谢过了。 他看了病床上的乔家一眼，实话说，乔家为了他挨顿打的事儿，他心里多少有点过不去，否则他也不会这段时间把他当大爷一样伺候得这么好。郭林没出来之前，病床、吃穿用住可都是他负责的。但是说到底，他和乔家之间乱七八糟的账太多，没有郭林骨子里那份对乔家的深情，他也做不到跟个小混混推心置腹的。刘宇的死，他心里还没过过坎儿，所以一句道谢已经是他的极限了。郭林其实很清楚这里面的关系，所以他也没打算让耿伟再做什么。在他看来，拿着救命之恩使唤耿伟跑跑腿儿，也就是极限了。大家坐在一起哥俩好，那是短时间之内都不可能的事儿，也没有必要。他从来不觉得朋友的朋友都是朋友，这个世界上只有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耿伟被郭林将了军，自然也没什么反抗的余地了，他只能苦逼着脸叹口气。 哎，好吧，就算外面的麻烦我帮你收拾了，你也不能一直在这儿。这医院里人来人往的，你不怕被人看见？ 相对外面，这里更安全一些。 毕竟乔家住院这件事儿是严格保密的，但他住的地方可不保险，无论是黑豹还是暴风都有太多人知道，除非他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否则出事的几率远比医院要高。耿伟听郭林分析完又觉得有道理，不过说到底这也不是他能给意见的事儿。 那随你便吧，反正你也过来了，我乐得省事儿。以后他就交给你了，我本来也没空每天往这儿跑。 这两天耿伟一边要应付沈军他们，一边还要抽空照顾乔家，也是疲于奔命。 尤其是乔家眼睛出问题这件事儿，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他这辈子除了孟哲，欠不了任何人的人情，连郭林的他都觉得别扭，更别提乔家的。所以这世上最希望乔家恢复的人除了郭林，恐怕就是耿伟。耿伟的甩锅在郭林这里看就是知情识趣儿，反正乔家也不需要跟耿伟打招呼。在俩人简单的交接完了乔家的情况后，耿伟很干脆地甩手走人了。而看着郭林小心翼翼伺候乔家喝水吃饭的样子，耿伟忍不住叹口气，自嘲地笑了。这世上只有一种关系会让人心甘情愿地愿打愿挨，可惜属于他耿伟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走了？ 乔家一直到耿伟走后才开口。郭林在喂他吃饭，由于身上有内伤，人也比较弱，乔家最近只能吃简单的流食。他每吃一口就皱一下眉，这种婴儿食品实在是让他反胃。 那家伙怎么越来越贫了？ 半个小时前就来了，竟然腻歪了这么长时间。郭林笑了一下， 人老了比较碎叨，我们应该对他宽容一点。 他不是跟你差不多的，不是同学吗？ 郭林又盛了一勺粥，吹凉了送到乔家的嘴边。 耿伟虽然跟我同届，但是年纪比我大一些。 靠，原来是刘吉生。 乔家毫不掩饰脸上的耻笑。有些人天生气场就是不合的，乔家和耿伟就属于那一类，哪怕只听见对方的名字都浑身起鸡皮疙瘩。郭林出于友情的道义，还是帮耿伟分辨了一下， 他不是本市的，外地有很多学生的年纪啊，都大一些的。 不过这个话题乔家明显不感兴趣，毕竟念大学他压根儿也没体验过。不过说到学校，他突然想起另一件事。 对了，这件事儿你没跟乔姐说吧？ 郭林喂饭的手顿了一下，他看着乔家茫然无焦距的眼睛，挑了下眉角。 你怎么知道我跟乔姐一直有联系？ 废话，那是我弟，你觉得他能瞒着我什么？ 你查乔简的通话？ 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乔家刻意营造的兄友弟恭假象。郭林笃定的表情如果被乔家看到，估计能气吐血，所以乔家再一次庆幸自己看不到。 就是个白眼狼，他哥我对他那么好，怎么就喜欢黏着你呢？奇了怪了。 在郭林出现之前，他弟乖得跟一只小白兔一样，什么都听他这个哥哥的安排。现在可好了，打电话报平安都直接找郭林不找他。这死小子真是白吃了他乔家喂了那么多年的白米饭。而乔家每次提到乔姐那种咬牙切齿的表情，都让郭林觉得特别喜感。他又塞了一勺粥在乔家嘴里。 他不给你打电话，是怕给你惹麻烦。而且啊，乔简比你强多了，最近学业成绩一直很好。你虽然不学无术，还真是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啊。 大学生？ 乔家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他跟你说的？已经考完了？ 郭林一把就将人按了回去。 没考呢，不过摸底成绩不错，他也跟我谈了想法，应该把握挺大的。 乔家自己虽然一辈子都看不上那些读书的所谓知识分子，但是一直有一个信念，乔简必须走一条好走的正路子。这段时间他被折腾得够呛，脑子根本不够使，竟然都没顾得上这个弟弟。没想到乔简还挺争气的。想起乔简，乔家脸上忍不住浮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那是，也不看谁的弟弟。 大概是乔家的表情有点欠，郭林又忍不住想打击一下。 你知道他想考哪儿吗？ 考哪儿都行，上大学就行。 乔家无所谓的摆摆手，他本来也不在乎这些。在他的概念里，大学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专业什么的本来也无所谓。乔家潇洒的态度没能维持住三秒，因为他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问题是郭林问的。而郭林问的问题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很快乔家就反应过来。 那小子不会真去念警校了吧？ 严格说 不算。 什么叫不算？ 他想报公安大学。 公安大学？那不是最大最好最出名的警校吗？乔家五官都快扭曲了，他突然不管不顾的一把抓住了郭林的衣服，动作幅度之大，差点把郭林手里的粥碗掀了。 这一定是你的阴谋，你从一开始就盯上我们哥俩了，栽了我一个还不算，你还把我弟赔进去。 他乔家的弟弟真跑去做警察，以后他不被人耻笑死。